好，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嗱，今日咧其实恒生指数就创咗新高啦，系收市新高。嗱，因为咧如果佢哋历史新高咧，就仲增六十零点啦吓。但系因为恒最高嗰个位咧，好似系31958啦，好似系 哦，收市嘅见31904啊嘛， 系啦，争廿几点啦，唔系唔够六十点啦吓，咁啊，但系收市嚟讲咧就系新高，因为咧当年咧创出呢个咧其实系点一点嘅啫，跟住就怼落去噶啦，同埋喺30000点楼上，其实港股唔系企好多日嘅啫，但系呢次咧喺30000点企咗好耐，31000都企咗几日啦，当时咧31000点都企唔稳几日嘅，好快就怼落嚟。咁所以呢，因为当年一日升1000点嘛，所以係两日做到嗰、那个两日就冚咗上去，跟住两日就怼返落嚟。咁今次呢，坦白讲散户方面呢，当然有人欢喜有人愁啦。因为你睇返国企指数呢係跟唔返以前嘅。因为2007年嘅国企指数差唔多20000点嘅。而家好似得返12000几嘛，13000点未到。 冇问题嘅呢， 国企呢有好多股票，因为好多重磅股返唔到家乡嘛。最明显中石油啦，中石油最高去到20蚊啊嘛，超过20嘅其实系，咁啊仲有嗰个叫做2628啦，中人寿啦，当年60几蚊噶嘛，最高峰嘅时候60几，咁啊石镜泉50几蚊嚟追啦，奋身追啦，追啲中人寿啦，即系佢哋好睇好嘛，哇100蚊嚟紧，系嘛，当时个个睇100蚊噶，呢个真噶，仲有嗰啲叫做咩啊？死啦，屌十年已经唔记得晒啲股票啦，真系。 十年咯，系咪先？ 系咧，仲有矿 嗰只，人事都几翻身。 嗰只矿嗰只咧，神话当年啊，最高去到60几蚊，而家几钱？你敢唔敢？神话1088啊！我一时间我系记得 number 就唔记得1088，你睇几钱？ 系咪你嘅惨痛回忆先？ 我冇买神话，因为我个朋友买嗰啲 ET 嗰啲叫做咩 ELN 啊，买咗好多神话 ELN， 当时系咧，我已经觉得唔妥啦，俾42厘佢，哇，而家有22蚊啊，都好犀利啦！神话跌到落去，试过10几蚊就跌到落去，嗱，而家有翻22蚊啦，同60几蚊高峰咧1/3。咁变咗咧，有好多啲国企股咧系上唔翻去高位嘅，争好远嘅。以前咧招金几廿蚊嘅，招金而家得几银嘢啫，系嘛？招金我一时间醒唔起几多号咧，冇办法。 以前中移动都好似试过过百啊，系咪？ 我中移动百几 咯， 105蚊嘅中移动，而家几廿蚊？ 79，今日升到咁啦， 一半咯。 系 咯，系嘛？汇丰都100几，汇丰而家都汇丰好过佢啦。咁所以咧，因为中 息好嘛， 因为中资嗰啲股咧，你就算建行都上唔翻去高位噶，建行、工行啊嗰啲全部上唔翻去历史高位嘅。原因就系咧，因为中国个经济咧，佢哋其实就啲人唔系咁信任，尤其是外资行。所以咧，你见而家炒嚟炒去咧，除咗腾讯，咁当然炒瑞星啊，炒嗰啲叫做即系嗰啲叫咩啊？嗰啲系手机设备股啦，炒嗰啲炒得犀利啲。咁但系友邦好犀利，即系讲分你讲翻几只大蓝筹，友邦好犀利啦。咁啊，港交所咧，因为个成交多嘛，港交所都嗱，港交所就见到家乡啦。即系话咧，散户如果散户咧喺十年前买嘅股票咧，系得一只港交所去见到家乡嘅啫，冇一只得嘅。我有啲平安保险好似得， 系咩？ 平安好似供过股啊，当时有拆细过嘅，所以平安咧应该高过应该高过2007年， 因为我啲朋友咧揸咗10年咧，仲揸紧嗰啲咩中移动啊， 一定系啊，当时全部买嗰啲噶嘛，四叔你四叔有冇 啊？ 买神华，买嗰啲招金，有一只招商银行超过2007年嘅位，即系讲国企股嚟讲啊，好少可，因为银行股咧大部分都跌嘅，系招商银行系，而家有冇40蚊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几多可？ 系咪死啦？我都唔记得 咗 啦。 我唔买股票，我唔识。 三三二八。 因为我输到扑街，所以有斩手指，睇都唔好睇。 诶，唔系，三三二八交通银行死啦，屌！3968啦，招商银行，屌！36蚊，招商银行咧系2007年嘅时候系10几蚊嘅啫，系14、15蚊、16蚊嘅啫。 嗰阵时好似我新股嗰阵时候我都有抽过， 几蚊啫嘛新股。 系啊， 因为招商其实当时我都好睇好佢嘅，佢系咧发行大陆嘅信用卡咧，佢系一哥嚟嘅，所以咧招商银行佢系细只，但系佢嘅盈利好高。咁平安当时我都好睇好啦，喺深圳做基地咁样，咁平安而家又做埋银行又保险又成，有好多业务啦。咁所以咧系平安招商呢啲跑出， 傳統嗰啲咧， 好少喎、啊，咁佔個比例， 好少嘅，好少嘅，真正跑出咧嗱，加埋其實騰訊就、即係你其實係只大陸股啦，不過就喺香港上市啦，係咪？咁變咗咧，你見到真真正正跑贏九依、這個零七年嘅咧，係得個幾隻嘅啫，即係十隻數埋，十隻手指數埋咧，冇幾多隻可以過到嘅，大部分都，尤其是當年熱炒嘅資源股咧。金银同铁石全部都唔得， 嗰啲咩有色金属啊，啲佢都 有色金属 死晒， 资源股、石油啊、石化嗱，嗰啲咩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海油化学，跟住嗰啲唔知乜乜鸠嘢，全部都唔得嘅。 仲有啲乜鬼咩建滔积层板啊啲？ 哦，嗰、那个唔系嗰个，嗰、那个嗰、那个系港企嚟嘅。嗰、那個係香港企業嚟嘅，唔關佢事嘅，係啊，嗰、那個張國榮搞嘅，不過唔係死咗個張國榮，係啦、啊，呢、這個係另外一個老細叫張國榮嚇，咁佢咧建滔化工嗰、那個嗰、 哦 那個建滔化工搞嘅， 添， 係啦、啊，但係佢個 number 即係唔係 number 就冇問題啦，佢個名唔得啊嘛，建滔積塵版啊，個個一上市積塵啦，係咪？咁所以咧，而家。有人歡喜有人愁啦，其實咧，我夠膽講股民咧，大部分都愁嘅多，因為呢一個升浪咧，幾一差唔多一萬點嘅升浪咧，真正食到咧，我諗香港少於兩成散户可以食到呢個升浪，其實咧，連兩三千點都未必個個食得到。點解咧？因為今次嗰個成個大勢升上嚟咧，坊間散户嘅參與程度好高，好低啊！ 但嗰啲散户唔系应该走晒去参与啲咩牛仔啊啲成咯？ 嗰啲唔会长远噶嘛。 嗯， 嗰啲讲真啦， 但系起码执到嘛， 执好少咯。你系执饼碎嘅咋？因为咧，你会有机会输啊嘛，佢都会杀仓啊嘛，佢都唔系长期俾你赢噶、啊。所以咧，你系赢下输下咧，你可能和和果果 要快刀咯， 要快啦，系啦，因为佢有时唔会俾足够嘅位你食噶嘛。你好难话我长期坚持，我由腾讯由300蚊睇到700蚊系唔会嘅。咁所以咧，你系执到佢少少，成个大浪咧。大部分散户都冇乜点参与，所以我旧年开始叫大家喂放心买啲股票，旧年八月份开始叫大家买啦，因为我话咧个市散户咁低参与，任佢开嘅个庄升到你唔信为止，果然咁而家咧啲人问啦，仲有几多咧？可能个真正目标可能要去40000点，但系依8000点点升上去咧？ 但系。升嘅时候最惊佢就系佢会回翻几多， 会回噶嘛？ 嗰阵就好惊噶。 个回嗰下咧系好恐慌噶，你系唔敢买嘅。其实咧，每一次其实早依两个月咧有两次大跌咧，啲人系唔敢买嘅，因为咧你十五十六上次升到上30300点，一杀你2200点，杀到嚟28100几就收手。但系嗰下你完全你冇准备，亦都好怕佢嗰下。咁所以咧， 因为佢唔系一嘢就杀到落嚟嘛，佢系几 杀下又杀啦，反弹你唔知 佢反弹少少，跟住就再杀多你几嘢，跟住越怼越深咧，啲人咪惊咯。 系啦，跟住到你反弹嗰下，你又唔信嘅，你唔敢啊，因为最紧要佢就恰你唔敢。而家都一样噶，而家升到32000点，坦白讲，散户边你够胆冲入去买啊？唔系话冇嘅，系有嘅，即系之前赢开始咪会买咯。但系如果一般嘅人咧就唔敢买啦，而家等啦，等到几耐咧？可能要等好多个月。因为嚟紧呢几千点要咁样踢上去咧，腾讯要升到七嚿水，腾讯要升到七嚿水先可以踢几千点。咁腾讯踢完腾讯踢咩咧？港交所、瑞星科技，跟住就系平安保险，跟住就系呢个友邦保险，系咁啊，中人寿都好嘅，都会踢嘅。咁因为佢都大只嘛，但系中人寿太多蟹货，系应该都会跑输大市嘅。咁所以咧，嚟紧嗰个市其实都系炒开啲最当炒嗰啲噶啦，因为咧最当炒嗰啲系控制晒喺庄家手上嘛，佢哋要炒上去一定系推住自己手上最多货嗰啲噶嘛。 咁 好似 Bitcoin， 即系你目标都系腾讯先系嘛？ 系啊，一定系龙头，继续系腾讯噶啦。所以咧，啲人问腾讯到底未？梗系未啦。升到500几蚊咧，就会开始讲即系吹风咧拆细，到时一拆五。一股拆五股，咁可能百去到550啊，或者600蚊到咧，咁一拆二咧，咪一拆五咧就变成101蚊，或者102蚊，通常都系咁样嘅，咁所以咧嚟紧个势咧系， 即系如果大家有腾讯嘅就再继续揸住咯， 睇位走咯，咁你升得多你咪走咁啲，如果你识得佢又搏佢回翻俾你买咁解啫。 你头先你讲紧 Bitcoin 喎，回翻啲咪放翻啲嚟买 Bitcoin 系嘛？因为 Bitcoin 低位喎。 唔系，我讲 Bitcoin 咧就系讲因为咧瑞信出咗报告吓，即系呢个瑞士信贷即系出咗报告就系话有90几个 percent 嘅 Bitcoin 咧 97樓 四個 percent 嘅人手， 係啦，控制喺四個地址，四個 percent 嘅地址手上，即係呢四個 percent 嘅登記地址咧，就揸曬市場上所有 bitcoin 咁滯。咁點解揸曬啲 bitcoin 咧？我都一早講就係有大，一定有莊家， 莊家 冇可能冇莊家可以咁樣炒法嘅，係咪先？冇講錯啦。有啲人話唔相信瑞信嘅報告，咪話俾你知咯。咁好明顯就瑞信就唔係嗰個莊家啦， 佢冇份，唔係持份者， 佢冇份啦，係咪？咁所以咧，佢梗係酸溜溜啦，梗係要踢爆你啦。咁所以咧 ，Bitcoin 由佢公布嗰一刻咧，好似前都有萬三四蚊嘅，即係最高咧，反彈一度反彈去上去萬七蚊嘅，而家就跌穿咗萬二。一萬一千幾，咁我同大家講過啦，即係佢嘅走勢係一定係發上發落，但係唔可以直落嘅。佢上次反彈好勁啊，已經有朋友同我講，你睇下 Bitcoin 做咗底啦，萬三蚊去入啦，入咯，而家俾你啊，啱啦，係咪？ 恭喜你啊！ 喂，嗰個朋友仲係買好多嗰啲嘢噶，大炒嚟噶，佢都俾人洗咗腦。 唔系哇， 系啊， 咩年纪啊？喂，咩年 六十几咯？啊，唔系未到六十， 唔系佢俾人洗咗脑。我喺个网台度有网友，包括我哋而家出边，其中有两个人都 老少都俾人洗咗脑啦， 都相信 Bitcoin 系呢个无可取代嘅货币。呢度我出边都有两个。 佢嚟紧好似依家煲紧只咧，咩叫咩以太币？ 哦，以太币好耐噶啦， 系嘛？ 以太币最高咧升到上去1330几蚊，而家跌到当1000几。 哦，依家开始咧又讲下以太币，即系点样嗰个故事喺边度嚟啊？啲咁样，又都要 做只瑞波币，瑞波币一度过咗以太币，成为呢个加密货币第二位。瑞波币最高去到3.2几，而家跌翻到2。 所以你努力啲，望向币真系要做 的。喂，我哋要出望。 我近来见到唔知有个人出咗只，好似只狗狗 狗狗币好耐啦， 有狗狗币。 狗狗币，我哋公司都有人话要买狗狗币啊，一路嘈住话要开户口，咁我都唔识噶嘛。 佢买嚟做咩？ 嗰阵时升值咯。 哦，我哋买嚟俾只狗。 嗰阵时系0.00012，唔知系0.12先定0.0012先咧，系怼到落去而家0.06几，即系跌咗一半啊！ 照计冇理由喎，你公司话有人买，有你咁醒喺度都会买。 系咁有啲人大把啲钱，太多闲钱咁，你阻止唔到佢噶。 系咪成日啲人讲嗰句啊？你要死，我唔通唔俾你死咩？嗰啲 系啊， 系咪 咁啊？喂，咁冇办法噶嘛，个个人有自己嘅嗰个投资取向，咁可能佢啱咧，我错咧，系咪？我唔系话我一定啱噶，系咪先？你要买咪你买咯，我就唔会买噶啦，系嘛？ 不过而家投资香港咁啦，譬如。股票 Bitcoin 咁好似楼市，而家又话放风，话准备松绑，其实会唔会咧？ 唔会啊！陈茂波出嚟讲到明会松绑啦，因为其实咧一松绑就升噶啦个市。 而家唔松绑又升，松绑又升， 松绑会升得仲大力啲，因为解咗禁啦嘛。其实而家我可以话俾大家知点解咧？而家个楼市就等于陈茂波一个人咧就禁住一个水龙头，那个水龙头冇扭制。咁但系咧，你扭唔扭到个掣啊？你系扭唔到个掣，因为咧嗰个水龙头喺美国，美国咧，美国都扭唔到掣啊！因为咧，全球个量化宽松一扭开咗咧，闩唔翻噶啦，啲水出咗嚟就冇噶啦。同埋香港市民咧，我一路都笑嘲笑施永青，因为佢身为一个地产集团嘅大老板咧，其实佢好戇鳩嘅。但系咧，佢旧年咧讲翻一篇嘢咧，佢自己认错，觉得睇错市。佢话香港市民咧。是负担不起楼价，这个是真的。市民个个都负担不起那个楼价。但是呢收租就负担得起。因为呢香港市民是有那个投资的压力在这里，是一个收租的压力在这里。你的钱放银行没用的嘛，你不去买物业，你其他人不相信的嘛。现在都啲人都不会买股票的，揸住啲钱都是去买楼的。因为我识啲朋友有钱那些，他跟我讲过阿Tony，我问佢调翻转问翻我， 系 你银行里边有5亿啊，你够胆买唔？你够唔够胆攞1亿去买股票啊？ 唔敢 ，真系 唔敢啊！真系哇，咁有钱人，佢话俾我知，之前即系平嘅时候，新鸿基我咪唔再买1万股1万股咁买咯，买到50000股我都唔敢再买啦。 咪即系头先我哋讲啫嘛，你话喂个市去到咁上下都会怼翻少少落嚟，你会谂下你买1亿，我当你买1亿新鸿基啊，你怼落嚟少少，你唔见一截喎。 因为但日你望到你会心跳出嚟。 系啊，但你楼唔系嘛，你暂时见佢个势头都仲系升紧，你未见。 唔系楼唔会日日报价俾你，所以咧楼嗰个跌势咧系冇股市咁急嘅。 你揿嗰个咩股价咯？ 嗱，咁所以咧我要讲翻同呢个叫郑若骅咧，啱啱佢就而家张达明讲出嚟啦嘛。 就话咧怀疑佢。即系用不合理嘅价钱去接货，接咗嗰、那个嗰、那个人嘅货， 嗱呢单嘢咧， 天乜捻嘢价？喂，佢个别墅啊，人哋千零万买翻嚟，其实当时个市未起啊，2007年当时股票大升之前，啲楼未起啊，所以佢千零万，喂，二千几尺嘅屋卖千零万5000蚊尺咋？佢、起一倍有咩出奇啊？一年之后，仲有喎、啊，你当时咧，佢卖嘅时候咧，佢卖嘅时候咧系2008年嘅9月。九月雷曼未爆煲㗎，佢买嗰阵时当系啱啱爆煲啦，美国都未有反应，香港嘅股票都未有反应，香港到八月份爆煲，到到九月份之后，唔系八月份都似八月爆煲嘅，到到九月份都未大冧㗎，系十月先跌到落10000几点嘅啫，系好短时间怼落嚟嘅，一日跌2500点嘅最高纪录，你谂下，所以当时啲人未反应到，只能够你睇翻嗰个历史咧，只能够系话当时佢系喺跌。大臨市之前呢就戇鳩鳩買撚咗樓嘅啫、如果佢買遲兩個禮拜呢佢就可以買平可能買平 30% 啦因為樓呢嗰、那個反應係慢好多嘅佢唔會即時反應俾你睇嘅冇個指數喺度㗎嘛佢個指數因為呢中原城市指數係點呀佢係根據每一日嘅成交而十大屋苑綜合出嚟嘅成交再除平均值嘅，所以咧佢嗰個數字係好緩慢，你唔會突然間見到一個大 V 咁樣出現嘅，冇嘅。 同埋佢成交佢係可能係咩嗰啲係合約完成咗先至計落去噶嘛，個市已經過咗一段時間嘛。 哦，呢個其中一個可能性有機會咧，佢應該係按臨時買賣合約簽訂嗰日咧就計落去嘅。 哦，咁都好少少。 但係都唔可以好少少嘅，因為咧你成交唔係咁多噶嘛，佢要除平均有時好難嘅。佢係將譬如香港10个屋苑或者100个屋苑加加埋埋有高層有低層，好參差嘅數據。所以咧樓嗰個指數你冇辦法咁短時間睇落去大幅上落。股票唔係嘛，股票我都話啦，大家經歷見過一日跌2500点未啊，恆生指数一日可以跌2500点啊！咁所以咧，你个股票系会有斩仓效应，楼冇噶嘛？ 你咪话我2500点啊？你嗰啲咩头先话60零岁啲朋友，哇！见到今日跌咗700点啊，个心要食心脏病啲药啦，已经系咪？血压药啦，啲噶嘛？ 系啊，系咯。但系佢哋会买 Bitcoin 我唔明啊！屌，喂，你 Bitcoin 今日跌捻咗2000几蚊啊？嗰啲唔会心跳咯。我唔明啦，你个心点构造咯？喺Bitcoin个心唔跳咯，屌你喺股票个心先跳，我唔明啊呢样嘢，系嘛？你解释唔解释到啊？我解释唔到，系咪先？咁所以咧，你见到嗰、那个楼市咧，唔系你哋出边啲人咧，佢哋好单纯，即系我觉得张达明好单纯啦、啊。你觉得哇，如获至宝啦、啊，你知事做唔扑街，你肯定系同上手夹埋，唔系啊？佢做咗笨柒啫，佢系大冧市之前咧就买咗楼，所以咧点解可以解释到2012年佢老公买翻嘅价钱隔篱嘅买翻价钱差唔多啊？因为佢系冧市之前买落去嘅，之后冧咗落去，佢冇声出嘅啫嘛，跟住嗰次升翻上嚟，佢叫做咧守到家乡咁解咯。喂，呢、這个喂你要根据翻事实嚟讲啊嘛。 喂，呢个都系励志故事嚟。 守到家乡，我咁唔止而家嗰度升翻，我谂起码值3000-4000万啦，我谂已经值起码10000几蚊尺啦，系嘛？ 其实大榄嗰个发展得很好嘅，有国际学校啦，好多配套啦，一路起紧，尤其新鸿基咧，直头好似系黐咗线咁。 佢而家喺嗰个国际学校附近都起咗啲新嘅屋苑，我 系啊，啲军营拆晒。 其实有个问题啊，以前咧香港人咧就觉得新界啲嘢唔得啊，因为1997年新界啲楼重灾区嘛，嗰、那个咩盈翠啊，唔系。深井嗰个咩啊？ 浪翠园， 浪翠园啊，跌到扑街噶嘛！喂，而家 见到家乡未啊？ 反而全部过晒咧、反而新界啲楼咧升得好犀利。点解啊？因为佢近深圳啊。 依家连嘉湖山庄都翻晒97家乡啊！话 我过咗啦，97年都未试过咁高位嘅，卖、即系可能有啲特色单位卖到10000蚊尺啦。 我有个朋友咧，佢系做电脑员喺民建联嗰度咧系做嘅，咁咧就 Apple A 啊嘛， 跟住老婆落咗嚟香港，第一件事就买咗嘉湖，嗰阵成100几万，而家过咗500。 哇，系啊，嘉湖新庄，因为而家近大陆咧，调翻转头咧变咗佢优势，佢翻到落快嘛， 所以而家 深圳灣通道， 所以而家咧新界樓咧唔能夠用以前個觀點去睇嘅。咁當然咧，香港人傳統有錢佬都住曬港島區啦，所以港島區啲樓係零舍貴嘅，即係唔合理有時貴到，有啲新樓啦嚇，舊樓就平喎。反而港島舊樓平，我好似我住嗰度就唔撚升，唔升值嘅喎。啊，咁都算啦，話你自己住係嘛，升唔升你都唔買得㗎，係咪先？咁所以咧，而家你反而咧見啲新界啲樓咧好進取啲發展商開價。马鞍山都开两万蚊尺， 你睇元朗啊，直头好似翻天覆地添 啊！ 系啊，发展到即系你我僆仔嘅时候咧，而家讲紧系廿几年前咧，啱啱好元朗广场开嘅时候咧，嗰阵时我系谂紧买元朗广场啊，定系买加州花园？ 哦，吓、啊，买元朗啊点啊？买加州花园都冇乜点升，因为加州花园真系太隔蚀啦，喺湿地隔离。 卒之都冇拣，拣咗屯门市广场。 都麻麻地啦，冇升得，唔系元朗升得快过屯门。 但系而家基上元朗广场，哇，嗰附近啊 ，Yogurt 摊嗰啲，哇，真系 呢个其实咧，纯粹系因为个铁路问题，因为去咗咧就元朗先去屯门啊嘛，所以元朗楼贵过屯门楼。虽然元朗系远啲啊，不过咧佢啲楼系贵过屯门， 不嬲都系嘅。 系啊， 系因为元朗四通八达有得走，屯门咧佢印象中系一条嘅屯门公路系死路一条， 系走唔到， 走唔到。冇办法， 同埋咧又唔及深圳，唔近深圳啊！而家咧元朗有个优势就近深圳，去深圳快，喂你咪方便做生意咯。 即系有啲人讲两个口岸都近， 有啲人讲起，喂你话香港，佢话因为嗰条深圳河拉直咗，变咗有个河套嘅位咧就俾咗香港，咁但系俾香港反而唔值钱，深圳值钱过香港嗰笪地。喂，你嗰条深圳河以北系贵深圳河以南嗰啲土地噶嘛？你冇发展，你乡下嚟啊嘛，对面系大城市嚟啊嘛。喂，而家真系变得好紧要啊！以前咧。深圳就是乡下，而家调翻转头，深圳是大城市嚟噶。 你好简单啫嘛，你而家你过福田口岸，你望香港嗰边就荒地一块， 荒地咯。 你望嗰边，哇，全部高楼大厦，如果 全部都豪宅， 系啊，边边系香港啊？ 啊、 你真系喂好混淆噶、 啊，你谂下，你冇试过喺天水围咧，嘉湖山庄，唔知道附近啲山丘， 第日咧整望翻个，俾你香港人爬过嚟啊！ 你望到对面深圳咧，好繁荣喎， 系啊， 即系由嘉湖山庄望去对面， 系啊，繁荣过依边啦， 系咯、 啊，呢边全部都公屋，全部公屋， 玩手嗰边， 即系 仲贵过嘉湖山庄。 你流浮山洪水桥嗰边咧，明啱啱好，深圳湾过关嗰度咧，你望过去， 系啊， 呢边系乜都冇， 乜都冇，系啊，一片荒地啦。 啊，嗰边就已经话一支动起晒， 系啊，即系变晒嘅啦。所以咧，即系我哋唔系话灌输啲咩负能量，系你有时咧，你要认清楚个现实系点样，我哋要去应对啦。嚟紧我哋要即系点讲咧？我哋个节目就系话俾人知，喂，嚟紧要点样应对？因为咧，你个大潮流你改变唔到，你改变唔到咧，你只能够咧点样去喺嗰个大潮流度生存？ 哦，当然啦，你等于你一见好多时咧，啲人话诶咩支付宝唔知咩嚟，但系你一开始发觉你越来越见得多啲铺头咧，有蓝色个 icon 先叫支。 唔系，因为全部而家佢落嚟做咧，全部都俾好多优惠啲商户。 喂，商户认钱唔认人噶嘛？喂，讲真啦，银纸系冇分祖国嘅，冇分国界嘅，有边个嘅钱唔赚得啊？津巴布韦钱唔赚得？ 微信支付而家周街都 sales 噶，佢漏你个千分一噶嘛？ 哦， 系啊，佢即系我漏你，你肯摆呢个嘢，我有钱收，我有千分一嘅。 哦，咁好噶， 你个生意而家好多咧兼职系做呢啲嘅。 哦。哇！咁我哋都要考虑下，俾人哋讲啊，我哋都唔捻你啦。讲真啦，你成个大势提捻咗你，你又唔捻识，又发紧梦系嘛？咁我哋都要为自己打算噶。我哋提捻咗你啦，唉、哎，你都唉、哎，你扑街，我哋都冇办法搞咁多噶，系嘛？ 但系有翻个反高潮啊！就是马云用信用卡喎， 我咁唔同咁，可能当时一时间醒唔起啫， 可能支付宝唔够钱咧，手机关咗咧，可能会唔会啊？ 呢个真系全日高潮所在 ，支付宝唔够钱咧，我觉得呢个答案会合理啲 手机玩嘅都得嘅咁啊！ 喂，支付宝有冇预先批核信贷嗰啲咩？ 有 嘅， 有噶，全部有， 有噶。 可能佢唔记得绑定咗啦，而 家系啦，因为佢用咗个大数据咧，佢计晒咧，全部都有一个轻微嘅信贷喺度。 哦， 即系唔多， 即系好似嗰啲信用卡自动增值八达通嗰啲咧，你用晒佢自动帮你增值咧，可能系嘛？唉，冇噶啦，即系咧，嗱，而家咧剩翻一分钟，咁我要讲下呢、這个我哋嚟紧咧初八。下个月 2月23号， 系即系星期六就大年初八，咁我哋咧会搞呢个网聚， 呢個網聚，同埋咧當係呢個出名啦嚇。 好， 有冇咁早出名？其實唔知有冇咁早。 有嘅， 有嘅， 5.15 啊，5.15咁啊嗱，要收400蚊位，咁大家我都掃張菜單出嚟啦。對方就要差錢我4,800蚊全包咁啊，焗住一人一份啦，冇辦法噶啦。咁啊變咗咧就。冇酒水供应㗎啦，如果你哋要酒自己带啦，贴唔到咁多钱啦，咁啊400蚊呢就非牟利嘅。咁希望呢，因为呢要大家要快啲啦，因为冇得加位嗰度15位㗎啫，因为嗰度可以最多摆16位，但有一位我哋有啲朋友食饭包咗，咁所以呢得15位㗎啫。你仲要计返我哋主持喎，咁我哋主持又都要㗎嘛，要坐㗎嘛，嘉宾㗎嘛，可以卖出街㗎，我都系13位啦。咁大家睇住啦，咁所以呢就嚟緊我都一系我摆返我个口落去收钱定，因为马会早排夹六合彩呢输捻咗几镬，咁所以呢一路都唔得闲我哋夹六合彩，变咗唔方便收钱，有啲数惊乱。咁所以呢都系我铺翻嗰个汇丰嘅户口俾大家入啦， 今次唔入马会啦， 汇丰啊，费事乱啊，沟乱，我惊今晚又唔中啊嘛，但系即系捻咗好捻多钱啊，大镬啊，真系啊，咁啊，今日嘅时间节目差唔多啦，我哋希望可以夜少少，可以嗱声 出街 啦，出埋嘢啦，啊唔得啊，冇图啊， 系 冇图啊，都要听日出街啊，唔紧，冇办法啦，大家吓，咁啊，今日时间节目差唔多啦，再见啦，下星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